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11号报道，有证明朴槿惠受一个笨巫婆崔纯实操控的事实的大量文件被发现，引起南朝鲜各界的极大愤怒。据检查调查结果显示，到今年为止，崔纯实先到手的那些将交给朴槿惠的文件数共达180份。在这之前 ,JTBC 电台所收集到的一个有问题的电脑里也寄存着50份文件，成了空前的笼络政治事件的线索。